建文和七里扮演的身份略低，只能和朱锦衣卫同行，这让建文忐忑不已。他总怕自己脸上露出蛛丝马迹，会被这帮比猴还精明的家伙发现。一行人转过好几条街道，又过了好几道门，远远看到一座宏伟建筑，这建筑横七竖八织出许多尖刺，看样子搭建的很是随意，都是原木搭成，木头的粗细各不相同，外形像一座大船。建文对同学说道，我还以为蓬莱如何了不得，没想到盖个正厅连尺寸相同的木头都不凑手。铜雀未知可否，笑道，嘿嘿，你待凑近了再看。又走了一会儿，进到那个船形建筑前，只见搭建建筑的原木根根长大光滑，像是历经风雨的模样，每根原木上还用刀刻着字。建文走近了，看到那些字顿觉愕然，将自己原本产生的那点点轻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有敬意。这些字上写着，三年冬鲨鱼岛海战破敌军13艘，得主舰阿达特号助桅杆。七年春仙尼苦劳岛海战破敌船6艘，得主舰长白云号助桅杆。12年秋盖海大战破海盗联军30艘，得主舰菊草助桅杆。这座被谦逊的用诗经上的百州命名的大厅，竟然是用历次海战缴获敌人主舰的桅杆搭建。这样的桅杆有数百根，因为长短粗细各不相同，是以搭建出的房屋并不会像统一采购的木料搭建出来的好看。建文抚摸着每一根桅杆上的文字，似乎能感受到蓬莱水师在势力复杂的南洋奋战，一次次击败敌人，斩获敌人桅杆的壮烈场面。建文摸到每一行文字，都能感到字是滚烫的，他的身体血脉奔张。转念一想，这蓬莱岛本是海盗旗下，在海面上却和大明水师一般叱咤，真是令人又奇又畏。破军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建文对于破军会面的渴望更加强烈。好了，快走了。铜雀见判官郎君带着锦衣卫们进了百州厅，建文还在摸墙，忍不住催促他。建文这才把自己从幻想里解放出来，赶紧跟上去。百州厅里陈设极为简单，但空间极大，能坐下上千人。用齿轮做成的牛油大吊灯冒出黑褐色烟雾，将大厅所有角落都照得巨细靡遗。厅中摆了几十张桌子，早有许多客人席地在各自位置上坐下，只有正中间的台阶上两个主座还空着。楚指挥使在其中的一个主座坐下了。简文和七里跟着铜雀最后走进大厅，只见原本嘈杂的大厅突然安静下来，许多原本攀谈甚欢的外国人都慌张地望着铜雀，其中有几个人趁机溜到别人身后，似乎是怕被铜雀看到自己，还有意图夺路而逃的。简文看在眼里觉得好笑，忍不住问铜雀，这些是什么人啊？为何见了你都这般神情？铜雀盘着手里的铜雀吊坠，不停地和那些看起来忐忑不安的外国人们主动打招呼。这些人嘛，都是蓬莱羁縻下的一些小国土王、岛屿公侯，还有部落酋长。建文又问道，那他们为何见到你都显得异常惊慌啊？貌似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欠我的高利贷，欠债的见到债主自然有些张慌。 那他们若是不还你钱又会如何？毕竟他们都是一方豪强啊。 铜雀摸摸胡须，微笑着扭过头来示意建文附耳过来。 这个嘛，曾经有一位国王欠我们商团的钱逾期不还，老夫要他们交出一两座港口抵债， 国王抵死不肯。后来啊，这个国家现在的国王是原来的宰相了。老国王不知为何死于宫廷政变。 真的假的？建文表面上嘀咕，暗地里却是毛骨悚然。他近日与同学相处，以为他只是会搞笑而已，竟忘了齐星商团有这般手段。他心里暗自恐惧，想着切切不要欠同学财物。同学在右边第一的位置坐了，建文坐在他身边。七里因为扮成小厮模样，所以站在旁边伺候。这时老何站在台阶下高声喊道： 破军大王驾到。 大厅中的众人都伸长了脖子，朝着后堂通向大厅的门望去。建文也屏住呼吸，等着看破军是何等人物。 咚咚咚咚，不紧不慢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地传来。这个人似乎像是在花园里闲庭信步，而不是出席什么重要活动。 咚咚咚咚， 脚步声渐渐走近。判官郎君走到门边，只见黑漆漆的门里走出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中年男人。他五官棱角鲜明，嘴唇和下巴上都留着飘逸的黑色胡须，细长的双目略带慵懒，头上戴的金冠和身上穿的衣服都很随意。他左手轻轻屈在身前，用袖子抱着什么。判官郎君脱下身上的大氅，从后面披在那人身上，自己单膝跪在旁边，低下头来。那个人朝着判官郎君略微点头表示谢意，再抬起头来，眼神变得刚毅。他眼神扫过众人，在场的国王、公侯和酋长们无不低下头，向着这位海上的王者行礼。整个大厅里只有建文仰着头呆呆地直视着对方，旁边童趣拉他袖子行礼，他也没有感觉到。突然破军屈着的左手袖子里动了一下，钻出一只不到半岁的小白猫。小白猫的左腿受过伤，新用绷带包扎着，还上着夹板。小白猫嫩嫩地叫了一声喵。破军站在台阶上轻垂眼睑，竟露出一丝父亲般的慈爱。 第38章，暗子。协和外邦，诸国来朝。在这座桅杆搭建而成的简陋百州厅内，建文回想起少年时陪父皇在奉天殿里接见各国朝奉使节的情景。父皇身穿12章服，在高高的盘龙皇座上正襟危坐。大殿里穿着鸟兽捕文官服的文武百官和甲胄华丽的卫士层层叠叠位列两厢，中间空出一片金砖铺就的宽阔地面。随着大汉将军们此落彼起高声重复着的选某某国使臣上殿，来自各国的使臣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礼部官员带领下手捧各国国王奉献的杂沓林翠的礼物走上殿来。这些国家有的奉上奇珍异宝，有的奉上本地特色土产，有的则只是几匹棉布、几只竹杖。可不管献上的礼物价值几何，父皇都不会计较，只是对他们笑着颔首表示感谢，然后一挥袖子一律赐宴封赏。款待使者的宴会奢华又不失庄重，在雅乐的钟鼎之声伴奏下，主客频频举杯敬酒，客人祝愿主人万寿无疆，主人则回祝对方的国王千秋长寿。右公公带着建文躲在贴金的檀木云龙屏风后面悄悄观礼，嘴里还和建文说这说那的介绍： 小主子好好学着点儿，以后您也要接待万国使节，这礼仪 可是半点儿马虎不得。 剑门看得眼花缭乱，脖子伸得长长的，恨不得亲自跑去大殿上。这时右公公会赶紧抓住他的脑袋往回按， 哎呦我的爷，您偷偷看看就得了，可别出去，要不然老奴这顿板子可是躲不过了。 剑门沉浸在对往昔的回想中，站在铜雀身后直勾勾看着台阶上的破军，内心感慨万千。百州厅内的上百人都在躬身行礼，唯有剑门直直地站着，在一群弯下腰的国王王子和使节们中间格外显眼。破军也注意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子，他和剑门的目光对视到一起，破军看似慵懒的眼睛里流光掠影般闪过一丝金光，虽然只是白马过隙般刹那间的对视，剑门感到似乎整个人都被对方看透了，心里突突直跳。当破军将目光从剑门身上移走，开始对着众人讲话时，剑门依旧没有从那种感觉中跳脱出来。他身为太子，见过诸般人物，只是破军这样的人他竟是从未见过。贪狼那只是个莽夫，虽然残暴凶狠，力量无所匹敌，可他只是叫人恐惧而非敬畏。七杀那个女人固然美貌异常，只是剑门对她更多的是倾慕，自然也谈不上敬畏。唯有眼前的破军，剑门本以为他是个海盗，也许是个比贪狼更穷凶极恶的海盗，纵横四洋打家劫舍的凶徒，但是剑门错了，这是一个有着王者之气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蹙都透露出王的气派，难怪即使在国王们面前都骄横跋扈的判官郎君，在他面前都像小猫一般的服顺。就在剑门神驰天外的时候，破军的话已经快讲完了，除了最后一句， 指挥使大人得知蓬莱边壁孤岛，于甚感慰藉，今日特邀请诸位共同赴此宴，须得尽欢，列位莫要拘谨啊。 只见破军示意判官郎君安排开宴，又笑着同楚指挥使说了些什么，然后两人大笑起来。破军眉舒眼展，早没了讲话时严肃冷峻的模样，他披着紫色绣巾的大氅，手里还抚摸着怀里那只小猫，看起来很是轻松。他和楚指挥使大约也不是初次见面，两个人看说话的样子并不生疏。难不成蓬莱已被锦衣卫招安了？剑门的心突然变得沉重了，假如真是那样，蓬莱就是龙潭虎穴，自己恐怕是没机会逃出升天了。不过他再看看铜雀，却见老爷子捻着胡须在盯着破军和楚指挥使看，对两人相识似乎早就成竹在胸，并不觉得诧异。看样子锦衣卫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蓬莱也和朝廷并无太多瓜葛，要不然判官郎君一早就把自己拿下了。想到这里，剑文的心放了下来，他决定先安心吃宴席。当当当，三声开席的锣响，百州厅大门洞开，成群胸口画着交叉的菜刀和烤叉的厨兵们肩扛手托着菜肴鱼贯而入，打头的一组四个人扛着的大木托盘里盛着皮色金黄焦脆的烤全猪，第二组扛着的木托盘里是身上撒着厚厚一层南洋香料的烤全羊，后面是各色的鸡鸭鹅宴、鱼虾贝类、新鲜蔬菜果品等等。厨兵们将盛放烤全猪烤全羊的托盘往大厅中间地上一放，两名手持牛耳尖刀的过来切肉，他们先切出两盘上好的肉献给破军和楚指挥使， 然后才接着给其他客人切。成盘的肉和其他食物被端上客人们的桌子，杯弓交错间，气氛顿时变得无拘无束。其实这些国王酋长的国家大多是刚刚摆脱茹毛饮血的生活，规矩并不太多，而破军对于礼仪之类也并不讲究。两杯酒下肚，百州厅的庄重之气便一扫而光，大叫大嚷者有之，划拳行令者有之，还有些人站起来在桌子间游走乱窜着敬酒。建文自从离开阿夏好也是好久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了，至今为止最好的一顿饭也不过是在荒岛上老阿姨招待的那顿烤鱼配香蕉椰子什么的，金灿灿的烤乳猪和白花花的烤羊肉都是久违了。参加宴会的人大多不会用筷子，桌子上也就没有准备筷子，只放着几把尖刀。建文拿起尖刀先戳了一块最肥大的烤乳猪，咯吱咯吱啃起香喷喷的脆皮来，连吃了三四块才想起该招呼七里一起吃，赶紧又插了一块肉递给站在后面扮作小厮的七里。铜雀随意吃了一些鱼和羊肉就不再吃了，他满满的斟了一杯酒对建文说道， 此去前程还不知有多少要花钱的地方，既然在场那么多欠债的，带老夫去转一圈收点利息，全做咱们今后的盘缠了。 说完铜雀端着酒杯径直朝扎堆聊天的王公贵酋们走去。见铜雀去和别人说话了，建文才想起自己混进宴会是想要刺探一下情报，他自觉吃了八九分饱，从伺候的侍从那里拿过热毛巾擦干净手和嘴，也端起酒杯朝着对面一个自斟自饮的锦衣卫走了过去。这名锦衣卫穿着从七品的官服，看他喝酒吃饭斯斯文文，大概是个经历官，估计是楚指挥使带来的文职人员。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